外国媒体9月6号纷纷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进行指导的消息，作为特大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共青真理报和莫斯科胡音广播电台等媒体，中国的新华社、环球时报、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电台、印度的印度亚洲通讯社、伊朗新闻电视台和日本共同通讯社，以领导者金正恩强调要继续扩大增强核武力的奇迹般成果等为题，详细的报道了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进行弹道火箭发射训练的消息。